说到电视剧《渴望》，就不得不说它的同名插曲。这首由毛阿敏演唱的歌曲，不仅是他的代表作，也是中国电视剧歌曲里程碑意义上的代表作品。歌曲深刻揭示了人生路漫漫的生活渴望，对真情的眷恋，对现实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盼。一起来听到《渴望》。 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？漫漫人生路，上下求索，心中渴望真诚的伤。岁月，你说当年好困惑，一真一幻难取舍，悲欢离合都曾经有。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？漫漫人生路，上下求索，心中渴望真诚的伤。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，太容易被感动触及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梁静茹《爱久见人心》。 回到过去，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，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。你的孤单是座城堡，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。你的温柔那么缓慢，小心翼翼，脆弱又安静。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等的来临。

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幸福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 转弯是萧十一郎的片头曲，该歌曲体现了电视剧中萧十一郎和沈碧君的爱情，他们的爱情之路十分的坎坷，虽然有很多美好时光，但是有着许多相爱无法相守的磨难，一次又一次心在心动时受了伤，一次又一次梦在梦醒时转了弯，最后成了两人之间生命里最美的转弯。一起来听到转弯。 天在晃，路在转，心在心动时受了伤，风越转心越乱，梦在梦醒时转了弯，深深深情继续，如果一刀能够化作两段，就让一切在这地方松绑。风一回，路一转，此情何苦望断肠。啊，

种幸福是我最大的心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1996年播出的40集电视连续剧《宰相刘罗锅》的主题曲。该歌曲荣获中国90年代听众最喜爱的歌曲创作奖，也荣获改革开放30年电视剧歌曲评选奖。著名作曲家王黎光也入选了中国音乐家词典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清官谣》。 敢自飘江山，一夜一而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，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情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那后人听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夜一而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公，什么是名，什么是奸，什么是忠，嬉笑怒骂路不平，背满人不公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砣是老百姓， 那砣是老百姓， 秤杆最硬挑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的心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挑江山，一夜一而游，你就是定盘的心。什么是傻，什么是情，什么是理，什么是情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，留下多少好故事讲给那后人听。 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的心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，你就是那定盘的心。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，秤杆子有挑呀挑江山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王菲《人间》。

不会太完美，回忆烧成灰，还是等不到结尾。他曾说的无所谓，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。甜蜜，我想只是害怕清